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转心仪，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田公公终于跟李轩分开了，田公公走了，走的是那么的洒脱，那么的写意，拍了拍屁股，把这职位移交给了另外一位大太监杨富公，连一天的工作交接都没做。他可以说是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问题都留给了李轩，他自个儿解脱了成都市的哥哥的地盘，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那么对于田公公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呢，我们都会表示强烈的鄙视，但是呢，李轩同学居然还是有些想念他的，这个呢也不奇怪，感情呢就是这么奇妙的东西，在身边的时候呢觉得讨厌，分开后呢又觉得有点惆怅。况且李轩有想念田公公的现实需要，田令孜一走，他没有参谋了。虽然说这田公公是一个狗头军师，出的主意呢都是馊主意，但是呢你有总比没有强吧。按理说为皇上出谋划策，想办法重回长安的责任这就落到了杨富公身上，但是呢新上任的杨富公在忙着清理田令孜留在兴元小朝廷的不良遗物，比如说什么呢，王建。杨公公大手一挥，把这王建贬到利州，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广元当刺史。李轩呢这一下可以说是孤独到了极点，干爹走了，干兄弟王建也走了，这身边呢换了一茬人，连个说话的现在都没了。在这寂寞的时候呢，他经常举起了酒杯，倒进去的是酒，喝下去的却是寂寞呀，咽下去的又变成了绝望，从这眼眶里流出的最后成为了泪。借酒消愁，愁更愁，可是呢不喝酒麻痹自己又能干嘛呢？可是今天呢，李轩刚刚举起酒杯，就听见了有一个声音在身边跟他说，陛下不要喝了。李轩抬眼一看，看到了来人是杜让能。这位当天值夜班的翰林学士因为眼快脚快，第一时间发现皇上跑路，直追而来， 终于呢也是成功的追到了兴元，而且还混了一宰相座。杜让能很着急，局势呢很不利，只怕过个两年，长安的山寨准皇帝就能将皇位生米做成锅巴了，那到时候谁还记得穷乡僻壤的李轩呢？事情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了，天下的人眼睛都瞎了，不识真货，反倒呢认这个赝品。自从那个山寨版的皇帝在长安开始办公，税收就全部送到了长安，兴元的这位正主反倒吃了上顿愁下顿。杜让能不能再等了？他决定找一个机会劝劝李轩，抓紧时间把长安的李赟尽快赶下台。在杜让能开口之后，李轩呢有点爱搭不理的，我不喝酒还能干嘛？难不成你有什么妙计啊？杜让能真有，为了说服李轩，他早就想好了一个计策。经过多方打探，搜集小道消息，杜让能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支持长安的李赟，甚至呢有一些实力雄厚的人根本就没表态，他们手中的选票就没有投出。这些个中间选民绝对是这位皇位争夺战的关键，而杜让能已经发现了一个很有把握的争取对象，谁呀？王重荣。杜让能走近一点，对李轩讲起了人情关系网。他说，河中的王重荣曾经跟杨富光一块打败了皇朝，收复过长安，他俩关系很好，而杨富公呢是杨富光的堂哥，要上杨富公写信去说服王重荣，一定能够争取到河中的力量。李轩觉悟了，原来自个儿还是有机会的，如果有了王重荣的支持，就等于有了李克用的支持，有了这两位，我还需要怕你朱梅和李赟吗？李轩呢让杜让能去找杨富公，问问他垃圾清理工作进行怎么样了，要是差不离，是不是该干点正事儿了？杨富公确实挺忙的，前阵子忙大扫除呢，这会儿呢又忙填坑，禁军高级军官、各地监军太监都该安排自个儿的人了，这些人事方面的工作杨富公想插手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呢他是干不过田令孜，只能咽着口水干瞪眼儿。得嘞，现在终于轮到自己当家做主了。在杜让能找到他时，杨富公抬头擦了擦汗，是啊，自己当军师已经当这么久了，一时倒没顾上皇上的需求，还好现在已经忙得差不多了。杨富公将杜让能请进来，二人对坐，开始商议打假的具体办法。杜让能呢有解决方案，杨富公呢有执行力。杨富公是燕门大户，有人脉，有威望，有关系，有背景，很快这俩人就商量出了一揽的解决方案，名称叫多部门联合打假存真灭敌之综合治理办法。第一，派出各路使者，通过各种新闻渠道通告天下藩镇，真正的皇帝在兴元，长安城做的那个是一假冒伪劣产品。第二，给王重荣、李克用派出使者团，说明情况，摆明厉害，请求出兵出力。杨富公呢，没忘记告诉这二位，祸首田令孜已经被赶到四川了，等皇上回京还要找他算账呢。第三，派禁军出兵兴元，前去抵挡朱梅大将王行瑜的追杀。得嘞，弄完了这三条，杨富公跟杜让能都长出了一口大气，三管齐下，朱梅还不立马受手，李赟你还不熄火现行。但是呢，在他们拉票的时候，长安城内的那套班子也没闲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河中府来了两群重要的客人，这一个呢是长安李晕派去的使者，王重荣打打哈哈就恕不远送，请君回家了。那至于王重荣为什么不理李晕，咱们呢以后再说。而兴元的使者呢也终于到达河中了。看完杨福公的信，王重荣的心情还不错，田令孜那个家伙终于下岗了，活该，谁让你口味重吃的咸要抢我盐池呢？那么对于杨福公的请求，王重荣表示皇上迷途知返，老王心怀喜悦，对于长安城内那个假货，自己啊是绝对不承认的。为了表示诚意，王老汉一改常态叫来部下说，好好招待客人，另外给兴元送10万匹绢过去，并且转告皇上，前阵子老夫冲动了，现在我要征讨朱梅以赎罪。哟，王大爷，您这转身挺华丽啊，当初是你要分开就分开，现在要用真爱把李轩哄回来。但是呢，这政治啊就是买卖。接到王重荣的10万真爱之后，李轩表示感谢王重荣八辈祖宗。这下兴元的上上下下终于可以做两身新衣服了。夏天来了，衣柜子里全是逃跑时带出来的冬装。河中的10万匹绢在托运的时候，李克用呢也到了表态的时候了。长安李晕靠得很近，拉票团来得早，亲笔信已经摆在李克用的桌上了。李克用看了看信，有点纳闷，因为李晕告诉他李轩死了。怎么死的？喝水死的还是洗脸死的？李晕没交代，但是呢估计李晕的潜台词儿可能是躲猫猫死的吧，谁知道呢？因为他写道，后面军队紧追不舍，要将我们找出来，所以李轩就死了。最后呢，李晕小心翼翼地说，我被藩镇推举，已经代行皇帝职责。那么对于这事儿呢，李克用本人没啥意见，你李轩也罢李晕也罢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呢，有一个人来告诉他，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这个人就是李克用的心腹盖玉。在看到李克用准备袖手做不明真相的枭雄时，他走上前来说道，皇上逃离长安，天下人都认为是我们逼的，如果今天再不诛杀朱梅废掉李晕，我们得坐食其罪呀。这位盖玉日后呢真是成为了李克用的重要谋臣。而另外一个人呢也在提醒李克用这真假皇帝的区别。这个人用一封信做了提醒，他不是别人，就是朱梅。朱梅的信呢在李晕之信的下面，他大概写了一些小弟推举新弟，请大哥多多照顾之类这样的话。李克用醒悟了，原来朱梅不死，自己就是反贼啊。而支持李晕，那不就是支持朱梅吗？同行是冤家，这都是枭雄班的成员，李克用怎么能容忍对方手里有大杀器？那更不用说在朱梅的背后可能还有朱温的影子。李克用将李晕和朱梅的来信一把火烧掉，立马发出公开信，朱梅奸臣天下共除之。你看，现在呢，咱们就知道李晕的拉票活动败在哪儿了。他是成也朱梅，败也朱梅啊。挟天子这事儿，太监干的，太监干不过是祸乱宫廷，天下枭雄乐见之。但枭雄不能干，枭雄一干就等于宣布要称霸天下了。朱梅同学，现在你知道不是人人都能当曹操了吧？风向这时候已经变了，兴元已经开始悄悄地压过长安。双悬日月照乾坤的半年后，兴元 一个是老谋深算的太监俊杰杨富公，一个是才华出众的翰林学士杜让能。他们的计策一出，效果已经显明了。兴元的神策进军与朱梅的部队对峙时，王重荣出兵了，李克用呢也在秦王。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过了大半年，期许中的大胜还是没来。哪儿出问题了？杨富公已经找到答案了，问题啊就在李克用身上。这位实力雄厚的枭雄心里也有鬼，手里接近20万大军，只出了3万兵力，而且还省着力。杨富公明白，这位独眼龙要留着实力跟朱温收债呢。李克用边打边跟中央谈条件，要求很简单，讨伐朱温。杨富公表示呢，理解李克用的心情，但是你总得干掉朱梅再说吧。他呢就给李克用写信说，只要这事儿办妥，一切都好商量。他呢就差明着说先灭朱梅再扫朱温了。李克用呢也是一实诚人，认死理儿，非得先办朱温再灭朱梅。那杨富公没办法，只能使出了绝招。话说啊，这个丁春秋的星宿派有一条帮规，说呀，师弟可以攻击师哥，一旦成功呢就可以取其位而代之。这个呢在管理学上叫做能者居之。杨公公呢就新立了这一帮规，谁砍了朱梅的脑袋，谁就能坐他的位子。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12月底，杨富公出绝招后，在凤州，兴元的神策军跟朱梅的追杀军团在这儿刚刚进行了一场拉锯战。追杀军团的领军大将叫王行瑜，滨州人，朱梅手下的干将，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自从接到命令出击以来，他攻兴州，据文州，拔凤州，直逼兴元。可是现在兴元的禁军全部杀出，搞得他呀有点吃不消了，兴州被夺，文州失守。失利以后，王兴瑜也不准备重振军队再次发起攻击，反而呢点起部队回家了。撤军的时候呢，他准备去找手下商量一下，毕竟办砸了的事儿跟下面通通气儿啊也是必要的。这记得陈胜、吴广两个押运小队长因为大雨呢误了工期，就商量说啊，咱不能按时完成任务，那以现在的处境，那去了也是送死，逃亡被逮回来那也是死，反正都是个死，那还不如选择为国家而死，咱干一番大事业呢。那一样啊，刘邦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当亭长的时候押送劳改犯，哪知道劳改犯们跑了个七七八八，完不成任务了。刘邦说，那你们都逃吧，那我也得远走高飞了。那得了，现在的王行瑜也面对这个难题，怎么交差啊？他找到了部下，说出了答案，说现在我们无功而返，回去只怕死路一条，不如大家回去砍下朱梅的脑袋，奉迎皇帝，再将朱梅的位置占了，如何？部将呢都表示这样干合天理顺人心。陈胜、吴广、真豪杰，刘邦大仁义，王行瑜太不厚道了。唐僖宗光启2年12月10号，长安城，这一天的朱梅很忙啊，忙什么呢？处理政务。在成为了长安的2号人物后，八方而来的请示报告，四面而至的军情急报，都让他有点力不从心。感情这一人之下比万人之上还要累啊。 朱梅不胜感慨，面露难色，但是呢心里窃喜，于是呢又埋头搞到政务去了。趁着朱梅日理万机的时候呢，咱们来了解一下枭雄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枭雄的核心竞争力呢，则是枭雄的招兵买马能力、粮草兵器的生产制造能力，还有战场上的对决能力。你有了这些，才能逐鹿中原，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比如说在三国里有一句很出了名的话，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势马以讨不停。其实这里的顺序有点不对，应该改成蓄势马以讨不停，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什么呢？你有了势马才能讨伐，有了实力才能挟天子啊，对不对？朱梅同学，你呀，先停下手中的活，先问问自个儿，你这势马够不够啊？啊？朱梅呢茫然抬头，看到了他的士王行瑜。哟，你回来了？ 是啊，我回来了。 哎，仗打怎么样啊？ 对不起，输了， 凤州丢了，兴元兵可能就要杀过来了。 朱梅这火腾一下就冒起来了， 这是办错事儿的人应有的态度吗？他大喊，你现在擅自跑回来是想造反不成？ 王兴瑜回道，我不是要造反，我只是回来诛杀反贼罢了。 朱梅看到王兴瑜微笑的脸里，那笑容里藏着让人胆寒的杀气。在后面呢，则是一群手持大刀的军士。反了呀。过了没多大会儿，朱梅同学的脑袋被割下来，封箱装好，只等另外一个人的头好一起托运兴元。另一个货品呢，在朱梅的二人转搭档李晕的肩膀上。李晕这回跑得快，朱梅那边一出事儿，他就领着自己的山寨帮子逃了出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李晕迷茫四望，我从哪儿再从头越呢？最后他们一合计，得嘞，就去河中。 河中是谁在那儿呢？ 王重荣在。王重荣在王兴瑜兵变的第一时间表示愿意接受李晕的政治避难。到了之后呢，王重荣果然诚信守诺，还亲自出城迎接。这一进城啊，李晕的头就成为了王重荣的功劳。这看来啊，跑得快也得要认准方向啊，不然这一脚就踏进了坑里。唐末著名的二人转搭档现在可以说是身首分离，其父地府。不知道阎王对这二人转有没有兴趣？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李晕和朱梅倒台后，李轩从兴元搬到了凤翔。在凤翔，李昌福可不想让李轩走，他想极力修复和李轩之间的关系。然而一起突发事件却打翻了李昌福的如意算盘，这又是什么事儿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